如今的三河村，大家不仅盖起了新房子，过上好日子，还依托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探索出短中长结合的发展路子。三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 结合三河村的实际，把我们的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利用好，带领我们的一区父老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越干越出色，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今年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建成通车，飞驰在青藏高原的团结线给沿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铺就了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路。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 我们嘎拉村呢，变成一个旅游村，多吃上旅游饭，旅游的那个输入挺高的，卫生也是挺干净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层次，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海兰江畔稻花香的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牢记总书记要通过多种途径着力构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机制的嘱托，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还推出特色消费扶贫项目共享稻田，增加农民收入。光东村党支部书记玄杰： 游客来的时候看中哪块地，然后呢我要认领这块，二维码一扫的话，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实时的观看他的稻田。原先我们的大米是一斤卖3块钱左右，共享的现在一斤卖10块钱。 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腾冲市斯莫拉瓦族村考察时指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福的瓦族村更加幸福。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说，正努力在保护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上，科学开发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有收入。 依托着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一个发展模式，让以前我们这个碎片化的一些种植把它规模化，走这个我们产里融合的一个发展思路，做到我们真正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让我们群众啊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强化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指导意见提出，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强化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红彪曾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表示， 要改革薪酬的结构，要更加注重对广大医务人员的长期激励，要注重向低年资医务人员倾斜，让我们广大的医务人员呢，靠知识、靠技术、靠劳动来获得阳光、合理、体面、有尊严的报酬。 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落实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逐步建立主要体现岗位职责的薪酬体系，实行以岗定责、以岗定薪、责薪相适考核兑现。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悦说， 如何把多劳多得制变成优劳优得，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恐怕是政策呢真正落地的关键。我更愿意把此次的薪酬制改革称之为院内的收支两条线，扣除医院的固定的一些成本，包括各类基金，剩余的可以体现在薪酬改革方面。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公立医院负责人薪酬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对主要负责人实行年薪制，健全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结果与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挂钩。 通过年薪制，一方面减少了过度医疗和诱导消费，而另一方面呢，又使得医生个人收入更多的和医疗服务满意度挂钩。 意见提出，逐步提高诊疗、中医、护理、手术等医疗服务在医疗收入中的比例，在确保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人员支出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重。 您正